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乐陶。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今天白天晴间多云，最高气温18摄氏度，今天夜间晴间多云，最低气温7摄氏度。当前本市的实时空气质量指数是19，空气质量优。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北京10月6号新增一例境外输入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福建莆田全域转为新冠疫情的低风险区，全国现有2个高风险地区和22个中风险区，美国2021年新冠肺炎的死亡病例数超过2020年的总和。好，下面是详细报道。我们首先来关注北京卫健委的消息。10月6号的0到24点，无新增本地确诊病例，1次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新增一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无新增1次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市健委网站的消息，10月6号的0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5例，都是境外输入病例，其中在云南13例、上海4例、山东3例、四川2例、北京1例、浙江1例、湖北1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1例，为境外输入病例，在上海。莆田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指挥部研究决定，自10月份今天的3点开始，将莆田市的秀雨区的护石镇护西路以东、北府路以西、星秀路以南和大营路以北区域由中风险地区调整为低风险地区，福建省莆田市全域转为低风险，全国现有2个高风险地区和22个中风险地区，2个高风险地区分别是福建省厦门市的同安区新民镇、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巴彦县兴隆镇兴隆林业局有限公司街道办事处全域。国际疫情方面，来关注世卫组织网站的最新数据显示，截止到欧洲中部时间的6号20点48分，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点48分，全球确诊病例较前一日增加了396941例，达到了23,567,332例，死亡病例增加了6491例，达到了4,814,651例。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的死亡病例数总数已经超过了该国2020年新冠肺炎死亡病例数的总和。数据当中显示，自2021年的1月1号以来，全美已经有超过35.3万例新冠肺炎死亡病例，而2020年的新冠肺炎死亡病例的总数是35.2万例。此外，仅仅在过去的一个月内，美国报告的新冠肺炎死亡病例数就超过了4.7万例。在今年的国庆假期期间，京城的老字号为市民和来京的游客奉上了丰富的节日美味和文化盛宴。记者近期走访发现，老字号的工作者们坚守岗位，用平凡的工作献礼国庆，和祖国同奋进。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宗小畅的报道。 在荣宝斋大厦一楼书法馆中，名家书法等艺术珍品展陈，丰富了市民的假期精神生活。观众李女士说， 它的整个布局和画的品质特别清雅，品味很高，让你身心挺愉悦的，非常享受的感觉。 这个盒呢，是当代著名画家黄永玉先生在2009年的时候，专为新落成的荣宝斋大厦创作的一幅巨幅的国画。 荣宝斋文创中心店员陆玉华正在展示一款名为和的文创小丝巾。国庆假日期间，素有民间故宫美誉的老字号荣宝斋，参观者络绎不绝。陆玉华辛勤地为大家讲解。 像我们营业部门赶上这种过节过年，一定要开门，让大家随时能参观到咱们荣宝斋的书画呀，还有来咱们文创中心过来逛逛，也感受一下这种节日的气氛。上班的时间是从早上9点到下午5点半，我们也坚守我们的岗位，给大家带来文化的一个窗口吧。祝愿大家国庆快乐，和和美美。